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升龙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此时，六人的视野都沉浸在唐三所处的精神幻境之中，也完全能够看到、听到这幻境中唐三和小五的对话。在戴沐白、奥斯卡等人看来，这个幻境对唐三根本就没有一点难度，他前面的关卡都轻松通过了。当唐三呐喊出声的时候，除了小五以外，其他人不禁呆住了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聪明绝顶的唐三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冲动，过不了这七情的第五关。唯有小五此时才真正明白唐三的心。 他是不愿意拒绝我。 尽管幻境是假的，可是在这幻境之中所呈现的却完全是真实的内容。情绪受到海神神力影响的唐三内心中的爱意完全奔涌出来，理智终于被感情冲破。爱之一字令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进行海神传承。面对如此情景，尽管小五在那浓郁的金光包裹之中身不能动，但他还是全力地嘶喊着： 哥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，哥，那不是我。 小五的声音在海神殿内回荡，也唤醒了呆滞中的史莱克五怪。他们谁都知道，小五的声音是不可能传到那个世界去的。小五那声嘶力竭的哭喊也令他们的心都沉到了谷底。要是不能通过海神传承，唐三就完了。就在他们以为唐三真的完了的时候，幻境中的唐三却停在了扑出前的一瞬间，低下头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右臂。唐三眼中浓烈的爱意没有消失，但却已经转移了目标。是的，他听到了小五的声音，哪怕只是在内心深处听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呐喊，而且他听到的也只有其中的四个字，那不是我，这已经足够了。 是啊，面前的幻境再像小五，他也不是我的小五，我只能为我的小五而梳头，而不是他。 所有的幻境轰然倒塌。当唐三回到海神传承的金色世界时，他立刻看到一个蓝金色的骷髅头骨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其中隐约透出的光芒正是与海神之心一模一样的光芒。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之所以能够听到小五的声音，并不是因为小五的嘶喊多么用力，而是因为他与小五之间的心灵感应。心灵感应是确实存在的，譬如双胞胎之间、多年的夫妻之间、父子等至亲之间，都会出现心灵感应的可能。而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心灵感应，自然是因为当初小五为他的献祭。尽管小五的魂环和魂骨唐三都已经归还了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两人曾经真正意义上的融为一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小五的灵魂与唐三的灵魂产生了一条无形的桥梁，这道桥梁为他们传递了那细微的声音。尽管只是一瞬间，尽管是在不同的世界，但还是唤醒了唐三，让他从最容易露出破绽的七情之舞爱之一字中挣脱出来。唐三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体内魂力不规则地高速运转着，看着自己的右臂，回想着刚才小五那微弱而焦急的呼唤，一股暖意弥漫心间。尽管他在魂骨剥离的痛苦中备受煎熬，还要承受精神上的不断考验，但小五的呼唤声却令唐三的精神力凝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伴随着他从这第五关中冲出，唐三的皮肤表面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蓝金色，消耗的体力似乎恢复了些许。海神的传承是不会停止的，当那蓝金色如同水晶一般的头骨伴随着第五平台飞回本位之后，第六个平台又已经飞了出来。这一次，那只剥离魂骨的手变得极为巨大，金色的大手直接出现在唐三正面一米处，骤然做出虚抓的动作。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让唐三感觉到仿佛自己的灵魂都要被剥离了，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一瞬间充斥在他体内每一条神经之中。 躯干魂骨是所有魂骨中最大的一块，也是标准人体六魂骨中最重要的一块，它的剥离自然会产生无与伦比的痛苦。全身的骨骼肌肉就像是拧在了一起，那庞大的神力根本就不是唐三所能抗衡的，因为躯干魂骨的剥离，剧烈的挤压拉扯令唐三七窍中同时流出鲜血，就像是七条小蛇一般流淌而下。只不过唐三那原本是金色的血液中，此时已经染上了淡淡的蓝色，由最初的金色变为赤金色，再进入到眼前的蓝金色，海神的神奇之力正在潜移默化地融入唐三体内。唐三鲜血狂喷，眼前一阵模糊，尽管他的身体抗性极强，自身的意志力更是远超常人，可是面对这种程度的痛苦，就算是他也有些承受不住了。因为剧痛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就像要炸开一般。 不，绝不能就此认输。 唐三仿佛看到了深海魔鲸王的嘲笑，又仿佛看到了小舞的焦急，咬紧牙关，在面前那巨大的拉扯力中，他硬是半分不动，任由身上的肌肉再怎么扭曲，任由那痛苦对他产生多大的刺激，他也是硬咬着牙撑着。他的牙齿已经咬入了自己的嘴唇，双手的指甲更是完全抠入了掌心的肉之中，双脚紧紧抠住地面，因为剧痛而用力过度，以他那神奇的骨骼竟然也承受不住。十根脚趾除了比较粗壮的两根拇指外，剩余八根已经全部断裂，但就是这样也依旧狠狠地抠在地面上。那么坚硬的海神传承平台竟然被他的脚趾硬生生地抠出了几个凹陷，紫色的骨骼渐渐从唐三胸前出现，虽然那只是魂骨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能量凝聚而成，但感觉上却像是自己躯干部分的所有骨头都被抽离了身体，而且亲眼看到更是带有极强的视觉冲击。剧烈的痛苦令唐三紧握的双拳猛然捶打在自己胯部，仰起头，长发在脑后飘扬，也带起无数汗水与血水混合的液体。就在他的长啸声中，体积最大的躯干魂骨终于从唐三身体剥离了，他甚至还没有使用过这块魂骨带给他的技能。躯干魂骨看上去是由脊椎连接着肋骨形成的，通体紫色，落在那飞向唐三的第六个圆形平台上停下。深海魔鲸王的虚影浮现在骨骼背后，一股强烈的恶念突然从唐三心中冒起，而出现在躯干魂骨后方的深海魔鲸虚影突然变得真实起来，猛然后跃，直接跳进了那金色的海洋中。 唐三，真是要谢谢你啊，把我送到了传承之地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能完成的最后一步，现在终于可以完成了。这海神神奇之位，还是由我来继承吧！ 一边说着，那跃入金色海洋中的深海魔鲸王身体骤然变换，变成了唐三曾经与其相对时的人形，双手一挥，一个巨大的紫色漩涡就出现在了他面前。已经盛放有唐三魂骨的六个平台顿时向着他身体周围飞了过去，围绕着深海魔鲸王旋转起来，就连那两个还没有吸取唐三魂骨的平台也有摇晃欲动之态。 怎么会这样？ 唐三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深海魔鲸王的确是灵魂之力，他那眼神也是一模一样，而且自己身体周围的海神气息顷刻间消失不见，就连皮肤上的蓝金色都在快速褪去，而同样的蓝金色开始逐渐浮现在深海魔鲸王身上。 不，不可能，历经千辛万苦才走到了眼前这一步，怎么能让深海魔鲸王得逞了呢？深海魔鲸王，你竟然没死！ 强烈的憎恶感充满唐三心间，右手一挥，将先前竖直漂浮在他身边的海神三叉戟抓了过来，黝黑的三叉戟前指。 深海魔晶王双手之间的紫色漩涡变得越来越大，那两个空着的圆形平台开始渐渐朝着他的方向飞去。 没错，我的确是死了，但你也太小看我这百万年来积蓄的灵魂之力了。就算被你收入魂骨之中，我的灵魂也不会被灭。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机会。我还要多谢海神传承才行。现在这个海神神奇之位是我的了。小子，看在你将我带到这里的份上，等我成神之后重塑身体，就留你个全尸好了。 不用再演戏了，这对我来说是没用的。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恶语，七情惧。你这第六关考验的就是一个恶字罢了，确实容易上当。可惜啊，恶这个字并不是我的破绽，过了爱那一关，我还有何畏惧？眼前这一切不过都是幻境罢了。别说你的灵魂不可能脱离魂骨重新出现，就算是你能做到，你认为在这充满海神神力的世界，我的传承还能容你破坏吗？就算你的灵魂真的能够离开魂骨，也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。 听了唐三的话，深海魔晶王突然脸色大变，他身下的金色海洋突然奔涌起来，一柄巨大的金色三叉戟从海水中骤然而出，瞬间就穿透了他那灵魂之力凝聚的身体。 妄图破坏传承，杀无赦，灵魂剥夺。 在这海神传承的世界中，就算深海魔晶王的灵魂之力再庞大，又有什么作用呢？眼看着他的身体被完全撕成碎片，化为一道道紫色的流光，融入到先前从唐三身体上剥离出来的魂骨之上。这块躯干魂骨也随之化为一条疯狂翻涌的紫龙，在圆形小平台上上下飞舞，半晌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，就像唐三那化为青龙的右臂骨一样，漂浮在平台正上方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